第56集，清茶。 顾元白看着他们的目光很冷，继续缓声道：“ 你们认不认罪？” 臣。 御史忠诚脑子发震，闷闷作疼。 念在你二人主动认罪，主动告发这些地方官的份上，朕可免你们死罪。 良久，在皇上冰冷的视线下，御史忠诚泪流满面，他缓缓抬起手，沉沉腐败，脑袋重重地扣在了地上。 臣认罪。 皇上给他戴的这个帽子，直接将御史忠诚面子里子全都丢了。这罪认下来之后，一个御史忠诚却贪污，想也知道他会遭遇什么。整个御史台，整个地方官都会被皇上借机查清，但是圣上却只给了他们一条路走，圣上饶了他们预谋的事情，不必死了，不必株连，但是这个代价不比死了好，他们全家都会被流放，会被剥夺原籍，会被禁止参加科举，会数代皆为罪人，遗臭万年。齐王见御史忠诚认了，呆滞的双眸动了动，抬头看向顾元白，对上了顾元白的目光之后，他却陡然打了个寒颤。顾元白冷哼一声，开始下旨：革除御史忠诚官职，剥夺其荆棘，与其家人三代流放广南东荒凉之地行苦力，三代之内不准回京，不准参与科考，剥夺齐王爵位，贬为庶人，开除宗籍，圈禁京外庄园，永世不得踏入京城，三代之内不能参与科考。而御史台出了这么一个大贪污的案子，皇上不信任御史台了，他要重洗御史台。而那些被楚巡抓到的地方官员，他们和京官勾结，不只是隐瞒不报的罪名，通通给他斩立决，该判的判，该流放的流放。更重要的是，御史忠诚亲口承认自己与各地地方官多有勾结，这代表着什么？顾元白都要忍不住笑出声了，这代表着他可以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大作战了。而这次的大作战，他可以使用雷霆手段，使用兵马，大范围往深处去查，去探究，用这样的声势去威吓无法连根拔起的大蛀虫，去抓捕那些小的毒瘤。 御史台啊，终于要真正变成朕的耳目了。 圣旨出来之后，朝廷震惊，御史台人人自危，御史大夫本快要致仕，此时却接了大任，日日夜夜叹息自己晚走了一步，弄到如今这如履薄冰的地步。齐王一行人已经被赶出了京城，他们一家老小都是富贵山中养出来的贵族，此番被赶出去，人人表情茫然，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，看着芸芸众生，突然产生出一种无处为家的无措。禁兵们神情凶狠，要赶着他们到什么都没有的庄园内，从此不得踏出庄园一步，要被圈禁致死。最小的妖子顾文，即便是父兄在牢中艰难度日的时候，也未曾受过一丝半点的苛刻。他不安地攥着娘亲的衣角，哭嚎着道：“ 我的珠子，我的珠子！” 他的娘亲抹泪不语。圣上将他们赶出王府，他们除了自己这一身锦罗绸缎和几样首饰，哪里还拿得了其他东西？齐王面色绝望到面无表情，他不知道明明最开始只是故意传错了一个消息，最后怎么会落到如此这番境地。等他听到了妖子的哭声之后，才猛地回身抱起齐王，掐着妖子的脖子，双目快要瞪出眼眶：“ 我掐死你，我掐死你，都怪你，都是你的错！” 哭嚎和拉扯混乱，大人的低气和小儿的哭声扰人。齐王的几个大儿子在一旁心寒地看着这一幕， 养尊处优的一家人离开了皇室宗亲的名头，到了落魄庄园内还能活得下去？顾元白处理御史忠诚和齐王的事儿处理得很快速，乃至那些胆子大到敢隐瞒消息不去上报的地方官，没到京城之前就背上了一个贪污与京官勾结的罪名。应该说他们本来就有这个罪名，只是楚寻没有达到顾元白的期待，他被那几次的夺命危机给吓怕了，没敢把这些人贪污的证据给揪出来。既然如此，顾元白就只好自己下手了。黄河中下游正是山东河南一带，这些贪官将皇上赈灾修河道的钱也敢挪用，更何况各地的大粮仓、肉仓、武器仓等各种储蓄，里面也不知被这些蛀虫给弄成了什么样。这些地方官刚一送到京城，直接就被顾元白送到了地牢。他手中关于这些人的证据可一点也不少，这些东西都被送到了相关机构，让大理寺一件件的审，要把他们嘴里吃了多少的民脂民膏，受了多少贿，一个个的给查出来。至于和这些官员勾结的其他人，更深的人，他查的只是浅尝辄止。吓一吓这些藏在更深处的人，给他们一个将这些贪污的东西送回来的机会。顾元白不需要知道全国上下有多少蛀虫，他只要这些蛀虫把吃下的东西再偷偷的给吐出来，只要在他没发现之前给吐出来，在反腐之前，顾元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先清洗御史台，有案底的贪污的都给扔到大理寺，干净的留下，再进去一批新的人手。楚卫身上有御史的那股轴劲儿和傲气，把他放到里面也去磨磨性子。还有楚寻也要升官，而那些在早朝上敢为齐王说话的人，他们将会从京城调到地方，被抹去京官的身份来补上这些缺口，然后开始承担之后来自圣上的反腐行动。 不是敢接宗亲的钱替宗亲说话吗？那你就给朕永远滚出去吧。 一件件事物处理起来，正式堂和枢密院两府的人都忙得头晕眼花，整个朝堂上下谁也不敢大声喘气。顾元白的工作时间也被大大的加长了，等回过神来，正好是御史忠诚被抄家流放的日子了。这一天，顾元白抛下了所有政务，带着贴身侍卫薛远和其他人微服出宫，去看御史忠诚的流放现场。狼狈至极的一长串人，最前头的就是御史忠诚，他的面容憔悴，眼中空洞，没有一点生的希望，眼中泛着血丝，唇上干裂，身披囚衣。两旁站着的百姓对这些人破口大骂，烂菜烂叶朝着臭名昭著的人身上扔去，他们脸上满是大快人心和愤恨的神色。 就是这个人监守自盗，就是他贪污勾结地方官，鱼肉百姓， 太坏了，是个孬官。 御史忠诚，不，已经不是御史忠诚的冯承之，听着一路的谩骂，突然之间觉得圣上让他背上贪污罪名，不让他死，让他有如此的境地，并不是因为圣上的仁慈，圣上没有那么仁慈，这简直是生不如死。冯承之抬头看着两旁的酒楼茶馆，看着那些拿厌恶眼光看着他的百姓，他们手里的烂菜叶子迎头砸来，恶心嫌恶的目光像是看着什么十恶不赦的混蛋。冯承之在御史台熬了十几年，才坐上了御史忠诚这个位置，他自然知道身为御史台的官员，监守自盗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。他也很少收礼，因为一旦被发现，就是受万人唾弃，比平常的官员贪污还让人恶心。而他也确实没有贪污，但圣上说有，他自己亲口也承认了，那就是千古罪人。数年前金榜题名夸官的这条街，如今又成了他被人耻笑的地方。那时街边的百姓、落榜的学子看着他的目光是多么的艳艳和嫉妒，现在就变得多么的厌恶和幸灾乐祸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